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好，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我是主持人美哲。那么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那么了解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今天的资讯部分，我们将会关注到发改委表示将综合采取多种措施，切实做好大宗商品的保供稳价工作。同样，发改委表示粮价不会因为河南的暴雨而大幅上涨。沪深 A 股三大指数17号大跌，3800只个股下跌。北京市住建委正式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新建商品住房销售行为的通知。那么在资讯过后呢，我们也会连线嘉宾来和您聊聊抖音啊开始试点外卖业务，那本地生活服务的蛋糕为什么这么香呢？也欢迎听众朋友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您在首页找到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就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大家有没有用过抖音之前推出的一系列本地生活服务的功能，比如说发放餐厅的优惠团购啊，或者是外卖以及探店视频等等哈。当然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聊聊您常用的这些生活服务类的手机 APP 都有哪些呢？欢迎您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好，首先来关注一下宏观方面的消息。发改委表示将综合采取多种措施，切实做好大宗商品的保供稳价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8月17号表示，两轮储备投放基本上实现了预期的目标，社会各界普遍反映储备投放体现了国家确保大宗商品市场供应和价格稳定的决心信心，引导了价格预期，缓解了部分行业企业的原材料成本压力。还将持续关注大宗商品价格的走势情况，统筹利用好国内国外两种资源，综合采取多种措施，包括加大增产增供、适时储备投放、加强进出口调节、加大市场监管力度等等，来切实做好大宗商品的保供稳价工作。国家发改委还表示，粮价不会因为河南的暴雨而出现大幅的上涨。河南省作为我国的产粮大省，近期是遭受到了特大暴雨的袭击。那么河南的特大暴雨会不会影响到我国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导致粮食的价格大幅上涨呢？8月17号，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了8月份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孟伟在发布会上回应说，粮食的价格不会因为此次暴雨灾害而出现大幅的上涨。孟伟指出，数据显示河南省的农作物受灾面积达到1600多万亩，那么总体上来看呢，对全国粮食生产的影响有限。近年来中国粮食连年丰收，国家的粮食储备充裕，收储调运能力增强，粮食的产供储销体系日益完善，市场供给是有保障的，所以说粮食的价格不会因为这次暴雨的灾害而出现大幅度的上涨。 再来关注一下，中国拟立法禁止大数据杀熟。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8月17号提请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次审议，进一步完善个人信息的处理规则，特别是对应用程序，也就是 APP 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大数据杀熟以及非法买卖、泄露个人信息等做出有针对性的规范。草案三审稿进一步明确了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且应当和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收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好，再来关注一下，生猪的价格出现腰斩，猪肉的销量价格是出现双降。那么根据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七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反弹后低位震荡，养殖的亏损程度较上个月有所减轻，但是短期内啊，养猪业扭亏难度较大。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七月份的第二周全国生猪价格为每公斤 15.9 元，两周共上涨了 2.14 元，涨幅达到 15.6%， 但是同比仍然下跌了 54%。 据介绍呢，近期各地普遍强化了防控的措施，出行和聚会大幅减少，那么猪肉的消费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咱们再来关注一下二级市场方面，沪深 A 股三大指数17号是集体大跌，截止到收盘，沪指下跌 2%， 报 3446.98 点，深成指下跌 2.33%， 报 14350.65 点，创业板指下跌 2.34%， 报 3224.15 点，两市合计成交13083亿元，连续20天超过万亿的成交量。那么北向资金净流入 14.74 亿元。在市场方面，芯片概念股是持续下跌，消费板块大幅回调，军工股短线拉升，两市超过3800个股票出现下跌，贵州茅台大跌超过 4%。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方面的消息。北京市住建委正式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新建商品住房销售行为的通知。北京市住建委今日正式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新建商品住房销售行为的通知。通知明确啊，新建商品房应当设置交付样板间，样板间的装修装饰标准应当做到和预售方案当中所列的清单内容、购房合同约定的交付标准以及项目实际交房状况保持一致。在交付样板间内还要布置公益样板区，交付样板间和公益样板区要至少保留到项目交付三个月之后。通知还要求开发商在制作展板、沙盘、楼书等各类销售宣传材料的时候，项目范围内的建筑物、绿地景观、小区道路等比例关系应当和规划许可的总平面图一致。销售人员在销售过程当中严禁误导客户处置占有公共部位，严禁宣传周边没有建设的公共服务设施，严禁渲染紧张的氛围来进行促销。好，来看看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哈。我们今天设置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想问问朋友们，平常有没有用过抖音？可能大部分朋友之前都是在抖音上浏览一些短视频哈。其实我们说几个月之前，抖音就开始慢慢的布局，一是它的电商体系，第二个就是它在本地生活服务这个品类方面也是的确发了不少力，包括也联合很多餐厅推出了像优惠团购啊，包括我们待会儿要和大家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抖音也开始试水外卖业务了。包括也想问问朋友们啊，之前有没有用过其他的一些生活服务类的手机应用呢？我们来看看朋友们是怎么说的。 3634说了，说哎，我用的这些生活服务类的 APP 还比较多啊，像京东、拼多多、美团买菜、叮咚买菜、多点、饿了么，有很多都是基于本地的一些生活服务配送类的 APP 啊，的确会节省大家很多的一些时间。铃铛姐姐说，我当然每天都会用抖音，也在抖音上买过商品，哎，所以想问问，您在抖音电商下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也不妨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小奥同学说，我用过口碑还有支付宝，是目前使用最多的一些生活服务类的 APP。 蓉蓉姐说，我没有用过抖音，但是平常买菜会用叮咚，还有每日优先来买一些鲜菜呀、奶饮料，那平常购物的话可能就会用拼多多和淘宝，也会购买一些蔬菜水果和日用品。博蓉姐说，我有的时候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还有给家里的乌龟啊买一些龟粮。也想问问朋友们，像燕玲姐说，我用大众点评、美团、去哪儿、京东、拼多多，以及一些证券类的 APP。也欢迎大家持续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您在首页找到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就可以来和我们说说您平常会用什么样的生活服务类的软件，包括大家有没有使用抖音的一些生活服务类的功能，体验怎么样，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好，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方面的消息。北京市教委表示，严禁超标超前培训，严禁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从事学科培训。北京市教委、人力社保局等单位共同举行了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措施新闻发布会。那么提出了六项要求，一是严格审批准入，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培训机构，对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重新审核登记；二是严格控制学科类的培训时间，严格执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和寒暑假期来组织学科类的培训。那么三是规范培训服务行为，完善学科类培训管理服务平台，动态掌握学科类培训的培训内容、培训材料、教师的资质等等信息，严禁超标超前培训，严禁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从事学科培训，严禁提供境外教育课程。四是强化经营活动监管，落实将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纳入到政府指导价管理的要求，科学合理确定计价办法，明确收费标准，坚决遏制过高的收费和过度逐利行为，全面落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预付费的管理办法。那么五是严禁资本化的运作，严格落实中央的有关要求，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那么第六点呢，就是要加强校外培训的广告管理。再来看看新东方表示，报名之后未开课学生的退费要求会无条件给予退费。17号在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措施新闻发布会上，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的副总裁李亮介绍说，对于学生的退费要求，新东方坚守无条件按比例退费的承诺原则，对于报名之后没有开课学生的退费要求无条件给予退费，对于已经开课学生的退费要求，按照已完成课时来扣除相应的学费，其他的全部无条件退费。 好，最后咱们再来关注几条企业方面的消息。微信将支持刷手支付了吗？据媒体近日报道说，微信支付正在内测一项名为刷掌支付的全新支付功能，用户可以在刷脸支付设备上来体验刷掌，也就是刷手支付。那么17号呢，针对这一报道，微信方面回应称，刷掌支付仅为微信内部的技术预言，没有开启测试，目前也没有应用的计划。不过我们的网友朋友表示，如果以后真的微信将支持刷手支付以后，是不是购物真的要剁手了呢？饿了么发布2021夏夜生活报告，房车露营地的夜宵订单量是大幅出现增长。近日，饿了么发布2021饿了么夏夜生活报告，数据显示呢，夜间外卖消费场景正在不断的扩大，夜间露营地、景区度假酒店以及步行街综合体、健身房等多场景下的外卖单量环比增幅都在30%以上，同比去年的涨幅都在1倍级以上。其中房车露营地的夜宵订单量更是环比增长了近2倍，北京、上海、广州和长沙成为了夏夜一线的活力城市。再来看看 BOSS 直聘无条件取消大小周，员工薪资不变。17号 BOSS 直聘宣布将从2021年9月1号开始取消大小周，恢复双休之后，员工薪资当中的周末加班费仍然正常发出，薪资总额保持不变。 BOSS 直聘的薪资结构当中，周末加班费部分约占员工年薪的20%，此举也相当于变相全员涨薪。那么今年6月份 ,BOSS 直聘曾向用户安全守护、用户服务一线的运营、审核、客服等部门超过800名员工直接增加了2个月的薪资。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和乾隆网。主持人美哲代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连线嘉宾来和您聊聊，抖音是终于开始试点外卖业务了，那本地生活服务的蛋糕为什么这么香呢？也欢迎听众朋友随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您在首页找到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就可以来和我们聊聊大家有没有用过抖音上的一系列本地生活服务的功能，比如说餐厅发放的一些优惠团购券啊，包括有没有点过外卖，看过很多和商家合作这种探店的视频。当然也欢迎大家来说说您常用的生活服务类的手机 APP 都有哪些呢？咱稍后见。 哎，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 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可怎么办？ 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美哲，还是提醒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和大家说说抖音又开始在本地生活服务方面发力了。在7月份就传出他们即将尝试推出外卖功能之后，这个抖音的外卖业务终于可以说是算开张了。那记者呢，最近也是打开抖音发现，像肯德基和喜茶这两个知名品牌已经试水入驻了。大家 点击这两个品牌的官方账户，可以看到在首页的页面已经添加了相应的小程序的链接，点击打开之后就可以购买外卖。这个体验呢，和微信的小程序购买基本上可以说是一致的哈。其实我们说抖音早在之前呢就已经加入到了本地生活服务的较量，那美团可以说又迎来了一位新的对手。那之前呢我觉得一些经常会刷抖音的用户，其实很容易啊，您就会在同城的那个栏目下面去刷到很多本地的餐厅的团购券，而且呢可以说打折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哈。那今年开始抖音陆续推出了和美食探店相关的一些功能，包括餐饮扶持计划或者是达人探店团等等。那我们说目前的一个本地生活服务市场，像美团和饿了么大概瓜分了90%的一个市场份额。当然我看到我们平台上很多朋友留言啊，说点外卖可能更多的也是通过美团或饿了么来点哈。那美团收购大众点评之后，其实也可以说是牢牢把握住了本地生活商家推广的一个必备的入口。但是啊，现在很多短视频平台的出现是改变了这样一个格局，改变了巨头的舒适。为什么这么说呢？像抖音、快手，它有强大的一个流量入口，现在开始做起电商生意，做起本地生活服务这个生意，这些流量慢慢从线上开始延伸到线下，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侵入了美团的腹地。那我们如何来看待这样一个现象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连线我们的老朋友，社会化营销专家，知名的自媒体人黑马梁驹老师。你好黑马老师，能听到吗？ 能听到，大家早上好。 我们刚才说了，像 KFC 这个开封菜，还有喜茶这两家已经是率先在抖音上，试入驻了，开始试水外卖业务了。您觉得这个举措都有什么样层面的一个考虑呢？给我们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 这是因为吧，就是整个抖音现在这个流量也是比较大，它整个它的日活应该超过6亿吧。然后并且很多年轻人的这个生活啊，大量的时间消耗在这上面，它就是慢慢的就和甚至和微信一样，也变成一个新的流量入口。所以说呢，这时候其实抖音，推出这个外卖相关的这种服务，不能算是业务，我觉得推出相关的服务其实也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并且呢，其实抖音在本地生活上，它一直是比较执着哈。一开始的时候包括那种抖音小店，就相当于在抖音上基于位置开店，他有段时间是非常的在推这个东西。还有一个是到现在到这个外卖这个业务，我觉得到现在可能抖音的这个策略有一个转变啊。之前的时候他想直接就切入这种本地生活，就想让商家直接去开店，包括他最初的时候推出一个抖音这个类似于就那个基于位置开小店的这种功能。但是现在后来他发现呢，可能是这个其实这个线下店和本地生活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的业务，所以呢他慢慢的现在就转向和微信同样的这种策略，他就是做一个入口或做一个功能性的东西，而不是说自己去设计这个业务，然后呢就让一些商家自己去，他只是接入他的业务就可以了。并且其实这个抖音和本地生活有一个很强的一个联系，就在于其实很多大家都是很多网红店都是在抖音上火的，是吧？很多网红店 进行一个营销运营哈。 对，就是大家在刷可能刷短视频的时候，这时候可能就直接就出现一个视频，或直接出现一个什么，比如你那个早餐的点儿，他推出一个早餐非常诱人的一个视频，你立马就可以点。 对，尤其是大家如果把那个页面选在同城的这个页面，可能刷到这样视频的概率会更大一些啊。各种种草的视频，像一些比如像您刚才提到的早餐，或者一些特色的网红的餐馆，可能大家时常就会刷出这样的一些信息。 对对，并且是现在其实是整个的这个外卖业务呢，其实现在基本上被美团和饿了么，就是它在基础设施，它在这个服务方面，它已经做的比较完备了。而其他的这种平台，其实像微信其实也，所以现在其实抖音也是通过小程序去切入的，它切入的还是比较轻，也是就是基于自己的流量，基于自己的这些本身的 从功能模块去切入的，而不是说是单纯的大举的进军这个业务。但是也有说法哈，也有说法，据说是这个因为抖音教育裁了很多人嘛，因为教育受了一些重创，所以呢他可能就也是很大程度上布局了，也可能也会从这个包括这个自己招外卖员，招这个去也从比较基础业务上去跟美团去竞争， 这可能是他后续的一系列动作。但是我们现在好像还没有看到、 传言，因为有这种传言，就从战略层面上，就是很多教育材料的人可能都去那边了，并且还有在地方上还去招大量的这种运维这种人员。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外卖这个业务特别烧这个一线的这种外卖小哥，对吧？ 他需要大量的人力成本。 对对对，还也是比较烧人的，它是一个重运营的一个行业，并且说句实的话，饿了么有阿里那在那支撑，其实很难。都很难去跟美团去竞争，那就是因为它在三四线它有很好的一个基础。我觉得抖音呢，它目前这个阶段用这种方式去切入，其实还是比较还是比较好的吧，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对他来说应该是目前比较好的一个切入点哈。就像黑马老师刚跟我们分析的，其实抖音他这次试点外卖业务也不能说是临时起意，其实在几个月之前我们就会发现抖音一直都在慢慢铺设他在本地生活服务方面的一些业务，包括刚才提到的和一些餐厅去推出什么优惠团购券啊，包括我们今天说像喜茶肯德基，大家也可以通过小程序，它算是一个功能性的模块啊，通过这样一个入口去点外卖了。但是其实它相对来说布局还是比较轻量级的，也就是说它目前没有自己的一个配送团队。那包括其实我觉得它选这两个品牌入驻是不是也有哪些方面的考虑？黑马老师您能不能跟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首先第一批入驻的会是这两个品牌？ 首先这两个品牌它可能在外卖业务以及它这个技术开发上它还是比较这个成熟。大家都知道喜茶的外卖就做得很好，其实那个像肯德基在微信的小程序上做得也很好。但是整个来讲，其实这两家企业它是首先是一个类似于就是一个新消费，或虽然肯德基不算新消费，但是它就是乐于在一些新品上去尝试。因为这些品牌呢，首先是要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意愿，因为不是说所有的品牌它都想在一个不太成熟的平台上去试水，而现在这两个品牌呢，一直是在行业内，它都是喜欢这种去试水，勇于尝试一些新东西，并且其实很多时候也会很容易抓到收到这个平台的一些流量一些扶持，各个方面吧，也可能是本身他们 BD 和运营团队和这两家公司关系也比较好，比较密切，配合的也是比较好，所以其实他的这几个品牌最新入驻的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样板的一个功能， 同时也是一个流量的入口吧。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像肯德基和喜茶，其实也是群众基础非常不错啊。像喜茶也是这几年非常受到关注的一个新式茶饮的品牌。当然抖音平台本身也有着一个巨大的流量，所以我们现在结合一下目前已经有的一些信息，无论是他去做外卖也好，还是进入到一个范围更加广阔的本地生活服务的领域，其实抖音和美团饿了么目前是走上了一个不太一样的一个路径。当然之前我们说啊，就是他有什么探店达人，也有很多什么心动餐厅上线，但是好像大家对于抖音的印象往往是他只能从中分一杯羹，但是往往是给他人做了嫁衣。但是现在慢慢开始布局自己的电商平台，然后呢现在是外卖平台，你会发现他很希望能够自建自己家的一个体系哈，把这个流量留在自己的平台当中。就像我们这个听听 FM 当中很多听众朋友也跟我们说，燕林说了，说我觉得像在抖音啊快手这些短视频平台，如果 价格真的很优惠，包括质量很好，那我看这些直播，包括我看这些短视频，我是有可能去付费的，有可能去购买的。包括也有很多朋友说之前没有了解到抖音布局了本地生活服务这样的内容，可能以后也会尝试看看是不是能刷出很多北京的餐厅啊，是不是也能在家门口叫到一些外卖呢。其实大家是会对这样一个领域感兴趣的哈，但是客观来说的确抖音的入局它太晚了，它不像美团，它已经在这个一二三线城市布局的比较成熟，包括自己的一个配送团队也是比较成熟和完善的。那您觉得现在抖音入局的话，它在和美团、饿了么直接的这种较量当中，到底能分得多大一杯羹呢？黑马老师您怎么看？ 我觉得它可能还是怎么说呢，就跟电商业务一样，其实开始的时候抖音做电商的时候大家也不太看好，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呢，就是抖音的这种直播，它和以前的这种电商平台，甚至这个电商平台的像淘宝直播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逻辑，并且它的流量或者是它的这种方式，它其实是创造了一种新的这种渠道或新的这种方式。所以整个来讲，其实今年大家可以看，就抖音电商和抖音这个电商直播的这个规模其实还是比较大的。那这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可能就是因为它流量的确是比较大， 是 就是用户的确是在增长。还有一种，它就是，所以我们现在看任何业务呢，不能用这个以前的眼光去看问题。比如看这个外卖市场，你不能按以前的这个东西去看问题，不是按这个整个美团、饿了么它的模式，你可以按未来的这种模式。未来这种模式很多时候都是，根据用户的这种需求在变化，特别是现在这个新消费品牌特别的多，你像喜茶呀，像什么奈雪的茶呀，包括像各种的美食的东西，其实越来越多。而这些呢，它其实的确很多选择了去抖音这个平台去推广。其实这些品牌可能对在本地生活或生活服务上，其实抖音还是有一定的机会，但是到什么程度现在还不是特别好说。但整个来讲，我就觉得还是应该去从这个发展的眼光去看问题，抖音可能还是有一个机会。并且抖音呢，它自己做了自己，就是特搞出一种模式，就是 APP 工厂这种模式，就是说它这个通过，就是说它这种切入的模式好像跟别的平台不太一样，它特别能够抓年轻人的那种需求。所以这是就是像以前腾讯和阿里很多平台，因为很多企业也有很长的历史了嘛，很多平台所没有的，我就觉得它还是有一定的机会。但是说是在不一定是外卖啊，外卖市场我觉得目前来看，我个人的判断忘可能机会不是特别大，就在近三年五年，就是因为整个来讲它还目前还是特别重的业务。其实像因为抖音还是一个整个是就是泛娱乐的一个平台嘛，它的一些轻的娱乐或者说是电商也是其实是也是比较轻的，是吧？因为它一外卖就涉及的小哥还是要重一些，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潜力。 有潜力有机会啊，这是黑马老师的一个观点。就像风的轨迹在我们的平台上也说我感觉不管什么类型的业务，你只要有流量，最后都有可能转化为一定的商业模式。的确像 对，我就觉得这个说得很对。 是像这种内容再加上交易形成一个闭环，我觉得这是所有拥有大流量的平台可能都无法舍弃的一种变现的方式吧。这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外卖这块业务啊。再来说说抖音电商吧，黑马老师可能对抖音这个平台了解比较深入啊，您怎么评价就是抖音自己建的这个电商体系呢？ 其实抖音做这个电商体系的时候，其实抖音下了很大的气力，包括今年其实抖音在电商上投入也非常大，是应该是抖音最就是投入最大的一个部门吧。它是为什么呢？因为整个以前的时候在前两年吧，在19年之前，其实抖音一直是跟淘宝种草的。其实好多你比方李佳琦、薇娅，好多都是因为在那个抖音火了以后，他其实这个淘宝直播的流量在上了。它其实每年阿里会付给淘宝很大的付给抖音很大的一块费用，但是后来觉得抖音自己要做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他看到了一个机会，就是在于跟传统的电商不太一样。因为传统的时候 像抖音给他们导流和种草的时候，他就直接插入电商平台的链接就可以了。而现在呢，他就觉得其实是他自己可以形成一个闭环，就是说是你看到短视频或看到直播，直接就可以去购买， 当即种草，当即下单啊。 对，这种模式就和以前的这种被动式电商、搜索的电商有很大的一个区别。所以这个呢，其实是不能说就是不能说抖音吧，应该是短视频创造了一种新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呢，跟现在的背景也有很大的关系。其实现在中国是世界工厂，这个商品呢其实已经很过剩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最重要的就两点，一是流量，第二是创造需求。所以正好抖音有一个很强的创造需求或者激发需求的一个功能，而其他平台可能就没有。所以说在今年来看呢，其实整个抖音电商的这个发展势头还是比较好的。所以你看现在很多网红呀、明星呀，甚至明星呀，很多就把重心就放在这上面了，就证明这个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整个好像电商大概的规模数据不一定准啊，大概十万亿，好像今年可能这个直播电商就能达到一万亿的一个规模啊，就整个当然包括抖音、包括快手、包括淘宝，其实抖音的份额其实上涨的也非常快。所以整个其实是直播电商现在已经不只是一种推广方式、注册方式了，它也是变成一种电商的一种方式，变成一种模式。 的确啊，这个电商销售的模式还有这个直播带货的模式也是一直都在发生变化的。我刚刚看到我们平台上还有一些听众都提到了自己平常会用的一些生活服务类的 APP， 很多朋友提到了小红书。我觉得小红书也是这两年上升势头非常猛的一个 APP 啊，无论是他做的一些宣传的营销，还是我们身边尤其很多姑娘可能自己在做决策之前都会去小红书上查一查其他姑娘做的一些笔记、一些功课。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擅长，我觉得是非常擅长给年轻人种草的一个软件。当然我们也看到很多资料说他现在今年也开始尝试比如说探店类的视频呢，包括酒店旅游相关的视频，也是他们主推的一个门类吧。总而言之就是好物种草。那黑马老师您怎么看待小红书这样一个平台，包括他是不是也想要去进军这样一个市场，本地生活服务去分一杯羹呢？您怎么看？ 我觉得我不只是姑娘去翻阅小红书，我也经常翻阅。我做菜的时候也经翻阅一下攻略啥的。其实这个小红书，好多这个，他就抓住了一个群体，就是一个女性消费群体。但是开始的时候是从女性消费群体，那个可以看它的发展历史，从那个 PDF 什么攻略，就是在海外开始的。但整个来讲，抓住了这个市场，就抓住了这些女性群体以后呢，就有大量的这种 POC， 大量的这种笔记就产生了。但是我就觉得它其实作为一个种草的平台，它已经很好了，因为它离消费特别的近，就在于不排斥消费。我就觉得这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变化，就是以前的时候大家可能在一个社交媒体一有广告大家都排斥，而现在这种就是 POC， 我就给你发攻略的。所以这不仅是一个消费主义，而变成一种消费文化。我就觉得这是小红书带给大家不一样的变化。所以整个来讲呢，我就觉得在小红书做本地生活我觉得还是比较难，因为那个它现在的流量还不是特别的大，并且它只是在 KOC 在种草上它已经是一个非不能说非常重要，已经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平台。 这也是它比较成熟的一个模式啊，就很多的这种网红或者是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些 KOC 它也能够创造巨大的流量，包括也会实现一些商业方面的转化。那我觉得节目还有最后一点时间，咱说了很多想要去布局本地生活服务的新势力哈，再说说老牌巨头美团。那您觉得现在作为美团，它可能这个地位还是短时间没有办法被撼动的，那作为美团它如何守擂呢？您怎么看？黑马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美团呢？美团其实这个做外卖业务也没有做太久，也可能有个都没有十年吧。我就觉得整个来讲，其实这一块还不太完备。我就觉得首先是他自己精细化运营吧，包括现在其实大家对美团，包括滴滴啊，整个这种大的巨头，都不太满意，就因为他太压榨这个最底层的小哥。我觉得他的算法要优化一些，要增加一些这个人文的那种关怀，不能是完全为了效率，是吧？为了效率，我就觉得他可能到了一个精细化运营 那个一个阶段，然后呢要搞一个平衡，不只是去追求的这种那个市值啊和这个效率， 嗯 嗯，所以这是对他一个挑战。我就觉得其他领域目前来看，近期可能还很难对他造成一个冲击，所以在这个本地生活、美团那个外卖业务这一块，其他的呢不好讲，其他的不好讲。还有一个就是就是把流量可能更优化一些，可能因为他目前的流量很多最早来自于腾讯嘛，来自于微信，他自身也可能现在建立了流量，可能他在内容上也会有些布局，所以可能美团和大众点评的首页也会有一个本地生活，也会视频化，所以这也是一个趋势。 嗯，非常感谢黑马老师带给我们的分享啊。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可能目前来说像美团、饿了么还是处于相对来说比较优势的一个地位，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新玩家的入局，我觉得可能在未来长期的一段时间，可能这些老玩家也需要保持一个危机感吧。就像刚才黑马老师也提到了我们外卖员、配送员的一个个人合法的劳动权益也是需要得到保障的。但我们之前浏览新闻也会发现，相关的行业也出台了一些监管措施来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哈，让我们本地生活服务整个这样一个大的品类能够越做越好。好的，非常感谢黑马良驹老师带给我们的介绍分享，谢谢您。 好，大家再见。 嗯，再见。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财富新动力的全部内容了。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来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接下来呢，您将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主持人美哲，明天早上9:15，财富新动力，咱不见不散。